五岁以下，过七岁不要。 您这不像话。 怎么？ 您招生啊，应该在啊七岁以上，十岁以下。 干嘛呀？哎， 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好教？ 哎，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我教他呀。 对呀、啊，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就会三本书。 嗯， 学费也便宜。 多少钱呢？ 七毛五， 真不贵， 一个月七毛五。 哦， 招了四十多个学生。 嗯嗯， 到月头一算账啊， 怎么样？ 坏了， 啊，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涨学费呀、啊， 涨学费 啊，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演呢， 是、啊， 您还涨学费？ 嗯， 我得想一个高明的办法。 想什么办法？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当然淘气了，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罚他们， 对， 罚站， 那有什么用、 啊？罚跪？ 不不不，没用 啊！那罚什么呀？ 罚钱， 罚钱！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是啊，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 嗯， 这叫迟到 啊！迟到， 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嗯 嗯，迟到， 嗯， 罚八分 啊啊！迟到就罚八分？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 啊！ 一毛二， 嚯，这又一毛二！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哎，老师，你再揪我耳朵！ 揪耳朵？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那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一毛五。被打的一毛二 啊！被打的还要罚？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好， 罚来罚去， 嗯， 后来不灵了。 怎么？ 孩子都不带钱了？ 是啊。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哦。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来正完整的呀。 嗯。 又迟到啊？ 啊。 罚八分呐、啊。 嘿。 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对， 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一毛六， 嚯，涨一倍， 嘿，一毛六啊，三毛二都没关系，一点没有， 得，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啊？ 嗯， 为什么不带钱呢、 啊？啊，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罚喽，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 哦， 我、哦、烙一张饼啊，罚半两 啊，烙饼也罚呀？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啊， 饽饽点心往屋里头全带。 嚯、 哦，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他这个尝尝，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呵， 你那吃什么呢？院里 嗨。 大早起来吃烟了，一闹肚子，拿了不吃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罚这么一篮子，拨拨点心、 嗯， 我也吃不了。 那怎么办呢？ 到晚上，门口摆摊儿， 呵， 村子卖去， 行， 村子卖啊！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上卖零碎去、啊？ 我不能去， 那谁去啊？ 有学生， 学生去， 让孩子去卖去呀、 啊！啊， 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是， 哎，在门口给我卖饽饽点心， 哇， 搓堆儿，三毛五一堆儿。 嗯， 孩子没办法，在你门口卖饽饽点心。 嗯， 天都黑了 啊， 还剩两堆儿。 哦， 老师，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两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一毛二一堆吧。 啊，这还优惠呢？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的。 怎么了？ 孩子都不念了。 不念了， 我这买卖关账啊。 得，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朱夫子》片段。各位朋友，您看看，就照这么开学馆啊，能好得了吗？不过您甭替这位先生着急，常言说得好啊，天无绝人之路，学风铺开不了了，人家又去一家大户人家交开专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哪家要是找到了咱们这位糊涂先生去教专管，哪家的孩子可就算倒霉喽。不信咱们接着往下听。 我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天地圆黄，底下宇宙洪荒，上边